很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于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 智商，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智商，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幸福就好，我嘿呀我嘿呀，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爱上月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进行解读，并就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工信部25号数据显示，8月份沪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4.85GB，同比增长170.4%。国家卫健委日前表示，青少年应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截至到21号，全国31个省份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普降10%，综合其他降价清费措施，全年可减少一般工商业企业电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近日，网上出现关于深圳将成为直辖市的传言。25号，深圳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回应称，此传闻毫无事实依据，纯属个别网友的猜测。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打掉2个特大生产销售假酒包装材料、灌装销售假酒的全链条犯罪团伙。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委托检测机构对无印良品八沟华联店的商品质量开展抽样检测，该门店拒绝抽检，全部清空商品信息。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难得有情人是一首轻快温馨的浪漫情歌，虽然这样一首歌曲商业味道颇重，但在关淑怡甜蜜的歌声互相呼应之下，成为了关淑怡的经典回响金曲之一，接着也被 TVB 的电视剧《新婚蜜语》采用，成为剧集的主题曲。另外还有同名的电视剧和电影《难得有情人》，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走匆匆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童安格不只是一个出色的艺人，更是一位出色的音乐人。夕阳醉了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童安格作曲，小美作词，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当中。夕阳醉了展现了张学友的高超唱功，同时也展示了童安格的创作能力。

太有钱了。 哪有什么钱，这是距离雄安新区特近并且不限购还能落户的大产权，首付10万，特价房只有5880元每平米，就当投资了。 有这好事，快点告诉我怎么联系，明天我也去看看。 记住了，万象府销售热线18500-969-969，微信同号18500-969-969。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969，聚焦中华。 欢迎收听969聚焦中华，我是主持人亚威。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周末开赛 ，ITF 青少年资格赛继续进行。随着国内网球氛围的增加，今年的青少年比赛也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这其中有网球爱好者，也有中秋小长假举家出游的围观家庭。经过了15年的发展，中国网球公开赛已经成为了国庆黄金周北京的新假日地标。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并感受到网球运动的魅力，除了加强参赛球员阵容之外，近几年赛事更是加强并丰富了包括餐饮、娱乐、纪念品等场内消费。中国网球公开赛场内消费负责人把全面升级的场内消费称之为体育娱乐综合体。具体来说，升级主要围绕4个方面进行，吃喝玩乐全面升级。 中网传统的贵宾餐饮最近几年连续升级，不仅增加了选择的品类，也重新打造了被称之为 Greenhouse 的贵宾餐饮区。观众持就餐卡就可以现场体验包括福楼、小南国在内的贵宾餐饮服务。而在大众的餐饮方面，今年商家的类型和供餐能力都大幅度提升，中网选择了一些快速消费的网红餐厅，性价比很高。负责人对此有着自己的选择标准，说都是大家平时经常会去的，比较年轻化的，看中网已经是发朋友圈的不二选择了，这些店铺也是大家喜欢晒的。另外一方面，中网还将钻石环廊打造成了餐饮消费的区域，以满足观众的需求。之前曾经有人说，从赛事层面来说，中网绝对是亚洲网球赛事的标杆，从赛事以外来说，这更像是一个网球主题派对现场。基于此，今年中网特意搭建了游戏区，除了基本的游乐设施，还能提供 VR 游戏、拓展游戏等等，性价比非常高。而在球迷关心的纪念品方面，也针对15周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推出了纪念版的毛巾，非常精美，也有意义。中国网球公开赛即将打响，这不仅仅是一次赛事，而来中网看比赛也是一种家庭度假的新选择，你准备好了吗？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 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独处一首诗，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018年中网 ITF 国际网球青少年巡回赛已经展开男女单打正赛的角逐，32位选手向冠军发起冲击。男单方面，总共有15位中国内地选手入围。人社部开展第6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招聘岗位涉及制造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游戏、计算机、通信等行业。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三大运营商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5.4亿户，同比增长11.3%。25号上午，北京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据悉这也是北京首家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大兴区世界月季主题园被正式授牌世界月季名园，自此世界月季主题园正式获得一张新名片。24号晚，卢沟晓月中秋音乐会在园博园广东园奏响，这个中秋丰台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酣畅淋漓的听觉盛宴。克罗地亚球员莫德里奇力压 C 罗和萨拉赫，当选2018年度世界足球先生，打破过去10年这一奖项由梅西和 C 罗二人垄断的局面。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最近霸座的事件频出，在21号，天津的地铁上，一个男子脱了鞋子，横躺在座椅上玩手机，无视地铁上无座的其他乘客。一名乘客看到后呢，就将他的鞋子默默地踢出了车厢，以表愤怒。乘客表示，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出了一口恶气，并提醒大家千万别学我。有人表示支持，认为该做法很解气，也有人觉得做法欠妥，认为应该劝解提醒，但不应该如此粗鲁。那你是怎么看待的呢？面对如此的霸座，你会怎么办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今晚互动话题是，面对霸座现象你会怎么办？听友顺心留言，这段时间以来这么多的霸座出现，也许是处罚太轻了，还是要加大处罚力度。还有听友光勇留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在现场一定会呵斥这种行为，但是还是要有该有的执法部门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的。那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 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互动话题是：面对霸座现象，你会怎么办？听友赫赫留言：如果是我的座位，天经地义就该是我的。我最讨厌别人霸占我的东西了。公德心也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地铁里还躺着的那位实在是太过分了。那么你对于霸座是怎么看待的呢？如果是你，面对霸座会怎么做？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知道你的眼是否看得见梦中的红蜻蜓，你要飞到哪里去？晚霞中希望你停在我心里，停在我的心里。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在汽车圈里从来不缺新车，每个月都会有很多新车上市，进而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且现在的新车上市要的是气势，上市发布会各种大场面大阵容都想为新车占个头条。俗话说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并不是所有的新车满怀诚意就能戳动消费者的小心脏了。无论上车仪式搞得多热闹，最终还是要靠销量来说话了。那么近半年上市的新车究竟哪些最给自家品牌长脸呢？今天聊一聊几款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车，也是最受消费者关注的车型，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们上市不久就能爆款。第十代雅阁自亮相以来就被称为 B 级车消费者翘首以盼的产品，但它上市之后由于产能等原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销量成绩。不过六月销量成绩公布后可谓是一场及时雨，取得14443台销量的第十代雅阁重新回到 B 级车销量第一阵营，排在它前面的只有迈腾和凯美瑞了。接下来几个月销量持续破万辆，也证明消费者对它是完全认可的。当然第十代雅阁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其产品力，没有强大产品力，定位再准也没用。和上一代雅阁相比，第十代雅阁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形变得非常犀利，溜背式车身有一些轿跑风格，空间方面也有大幅度提升。第十代雅阁广泛使用轻量化技术，车重更轻，重心更低，带来极佳的操控性，在动力方面也全面革新。1.5T 发动机能做到百公里加速只需8秒，百公里油耗甚至只有6升，这两项数据基本可以横扫江湖。面对这样一款产品力不错的车型，消费者还能要求什么呢？如果有一天第十代雅阁的销量突破2万辆，千万不要奇怪，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有句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一汽大众厚积薄发，今年一口气推出了5款新车，当中就有2款重要的 SUV 产品。7月30号，一汽大众首款 SUV 探歌正式上市，新车13.98万起的售价，对年轻消费者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诱惑。而丰富的配置、超高的颜值、越级的空间，更是让探歌成为一款极具性价比的产品，一款更符合年轻人的时尚潮品。无论是亮相之初的备受期待，还是上市之后的热闹讨论，探歌的关注度正在持续走高。而上市不到2个月，累计1.5万的销量成绩，使得探歌锁定紧凑级 SUV 市场爆款的潜力再次得以印证。2018年最后2个月，对于一汽大众而言，在轿车及 SUV 产品线阵营的日益壮大下，市场表现也更加值得期待。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 是我。